歡迎大家來到今晚星期二的學人沙龍。今晚繼續有我 Alan、Jeff、Manfred 和阿波幾位建築師和園景師，今晚跟大家談談童趣空間的。今天我們的主題童趣其實說了兩樣東西，第一就是共同的童，第二其實就是同音的兒童的童。嗯，我想大家都做過小朋友啦。 我想 你有沒有？ 我想 你做過小朋友， 現在都是 成年的，現在都是大細路。咁一切大家都去過遊樂場去玩嘛。咁可能大家你的小朋友帶你的小朋友都去過很多不同的遊樂場啦。咁不如我哋大家回憶一下，其實在你的年代、我的年代、大家年代，大家玩的遊戲、遊嘅遊樂場有啲咩嘅特色啊、分別咧？ 我的年代咧，唔好講幾多歲啦。我的年代咧就係好 standard 嘅啲嘢，基本上咧你去每一個公園咧，佢都有個千秋，同埋養嘅千秋，同埋養嘅斜滑梯，咁有啲降架喺度嚟啊！嗰陣時仲有降架，而家應該少咗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嗰陣時我童年，總之我發覺去到每一個公園咧，我就係揾呢幾樣嘢。就是咁嘅啫，而每個公園都有呢幾樣嘢嘅。咁其實到我即係有小朋友嘅時間咧，咁啲公園係變化咗嘅，佢多元咗，佢應該多元化咗。佢尤其是喺西九龍有個商場上面咧，佢有個 playground 嗰陣時，嗰個 playground 咧本身嚟講，佢嘅設計同埋佢嘅用嘅 equipment 咧係唔同其他啲嘅。咁嗰度又唔使錢嘅，好似係即係俾人免費去玩。咁嗰陣時好多時就係倒返轉頭揸架車去泊低咗，可能買少少嘢就帶啲小朋友上去，等佢哋放下電玩下。咁我就感覺到呢幾年，其實呢幾十年啦，其實真係嗰個空間嗰、那個定係市民要求，我唔知係市民嘅要求高咗啊，空間嘅設計多元化咗啊，令到其實小朋友玩嘅嘢咧，我覺得咧個樂趣性都高咗嘅。依幾年， 阿 Manfred 你會去邊啲地方玩咧？ 我不如講下我個有少少身份啦。我就喺2017至19年幫香港建築署寫咗香港兒童遊樂空間個政策，即係個指南啦，冇政策啦。咁由2020年俾深圳市邀請咗做兒童友好城市專家，亦都嗰年亦都喺聯合國邀請我做咗兒童遊樂空間嘅大師啊，其中 哇好勁啊！ 咪佢嗰啲可能即係因為我比較似太細路啦一個咁佢我哋其實做咗好多研究咧。其實頭先阿 Jeff 講嗰、那個進程咧，有少少歷史背景。其實公園啦，有一即係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嚇。咁都係關於一個民主社會嚇，佢應該有私有嘅空間同公有空間。咁公有空間咁慢慢將會涉及到更加多嘅年齡層，例如小朋友啦，例如老人家啦。咁當呢一個年齡層越嚟越大嘅時候，公園俾咗頭先阿 Jeff 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字，就放電啦，就係佢功能性強咗，佢要俾小朋友去發展嗰個叫做個有其實三種發展嘅，主要就係小肌肉嘅發展，即係玩沙，一個就大肌肉發展，即係muscle， 咁第三就係 cognitive 啊認知嘅發展，所以一個公園大部分都有沙呢三種發展嘅元素喺度。咁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側重咗去啲小朋友咧，又唔記得咗啲大人咯，因為佢哋我哋叫 caretaker， 佢哋睇住班細路噶嘛，咁佢哋個福祉喺邊度咧？ 坐喺度咯， 系啦，咁坐喺度咁好闷噶嘛，系嘛，或者晒噶嘛，系嘛，咁老人家啦，我哋个年龄层啊，社会年龄层又唔同，譬如话我哋香港老年化系重嘅，日本系重嘅，佢哋个 caretaker 变咗唔系后生嘅年轻夫妇，系可能系老人家，佢哋个公园个要求咪渐变唔同咗咯，系嘛，咁所以个进程系由一个本身冇咁讲究，到好细小朋友 concentric 啊，到而家开始要谂嘅搵一个 middle ground 吓。咁点解你话旧时啲公园系咁危险咧吓？即系我哋会觉得个挑战性好大咧，因为公园本身喺 100年前在發明的時候其實根本就是軍事訓練的一些措施嚟嘅，即係你頭先講嗰個 簡化咗。 但係 Monkey Bar 佢根本就係諗住去訓練啲軍人用嘅嘢嚇，啲障礙係咪都係大肌肉嘅嚇。咁對住話鐵落去佢係有個沙池，因為個沙池係攞嚟做緩衝噶嘛嚇。咁當然呢樣嘢搬咗去民間度，即係都係希望啲小朋友變快啲變大人，可以上戰場或者更加健美啦嚇。到我哋到去到即係多咗投訴啦，家長個聲音大咗啦，咁開始就即係覺得啊，我哋啲公園應該要安全喎，咁就大家都驚驚之類，好驚啦，咁就將啲嘢就變咗好幼兒化啦，最高嘅公園嘅滑梯曾幾何時係 1.83 米，即係我個高度。咁我哋個角色啊，作為一個建築師、景觀建築師我哋就要喺度揾到個最好嘅平衡咯。 咁阿坡作為用家家長啦，同埋頭先講啦，專業嘅園景師，咁你兩方面你會有咩睇法，同埋有冇衝突咧？你兩個係嘅呢兩個角色方面， 我自己咁嘅，我細個就都會去遊樂場啦，咁我都係應該係未係咁工整化嘅之前嘅。咁我都最鍾意玩係馬騮架即係攀登架啦。咁我仲記得個攀登架下面係沙地嚟嘅。 係囉係囉。 跌落嚟沙嘅。咁而家係冇晒呢啲嘢。咁我後來去到做園景師，咁其實會設計遊樂場啦。咁我記得以前我係唔係好感興趣嘅對呢個範疇。因為遊樂場喺80年代之後基本上都係揀嘅啫。即係喺個 catalog, 揀邊件擺落去，咁就冇設計。咁係去到我自己有小朋友啦，係啦，即係啱啱你講，即係我自己做咗老豆啦，就開始又 pick up 翻個 interest, 都係呢樣嘢。咁亦都喺同一個時候就認識咗一個志願團體啦，叫 Playwright 嘅。咁我就嗰陣時佢哋開始講就呢、這個要好玩嘅遊樂場呢個概念。咁一路一路推進去咧，就引申到香港有第一個共用遊樂場喺屯門公園啦。跟住亦都引申到嗰條街 line 啦，即係阿 Maverick 講嗰個啦。咁一路以嚟嗰個政策就喺大概嗰段時間2012、2013開始一路演變咯。咁我就一路對呢個課題一路有興趣到今日咯。 咁喺共融方面，其實點為之共融咧？頭先你提過呢個 term。 共融其實就我諗有幾個層次去睇啦。就第一就係話你唔同能力嘅人。都去到那個地方先。咁呢個香港有好耐啦，即係 barrier free access 呢樣嘢嚇，要有 ram 啊、輪椅去到。咁但係去到係第一步啫。第二個層次就係佢可以參與嗰個地方嘅活動。譬如話小朋友，有啲可能行得唔好嘅，睇得唔好嘅，聽得唔好嘅，或者佢有其他譬如自閉症等等，其實佢嘅需要係唔同嘅。咁究竟佢喺嗰個遊樂場裏面有冇嘢俾佢玩咧？咁如果有嘅話咧，就大家可以一齊玩啦。咁所以當時推動就係希望有一個共用遊樂場。可以俾唔同能力嘅小朋友可以喺同一個空間都可以享受到自己咯。 喂，但係咁你都好難做設計嘅喎，因為嗱，每個小朋友有唔同嘅能力啦，正話你講過。咁譬如有啲普通小朋友可能佢要放電，佢要揾啲位係即係要有啲難度嘅。咁你點可能設計到一樣嘢或者一個環境係適合曬？一啲極度要放電嘅小朋友，同埋一啲可能視障啊或者行動不便嘅小朋友一齊喺嗰個地方去玩咧，我唔係好明呢樣嘢，好難嘅喎、啊。其實 係有個難度嘅。咁所以個做法咧就係話，有冇一啲設施可以俾該類別嘅人都可以去到？其實就係咁解。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去屯門嗰個共用遊樂場，佢有個彈床咧。是可以推埋輪椅上去嘅、 即係輪椅喺上面度 trampoline 咁噶嘛，咁所以連坐輪椅嘅人士、小朋友，佢都可以感受到嗰、那個即係彈床嗰個跌宕咯。 OK， 即係類似咁嘅嘢咯。 OK， 亦都例如譬如話有啲小朋友咧，佢好怕靜電嘅。咁如果你係嗰啲膠嘅上滑梯咧，落嚟其實佢接受唔到。 我都怕嘅， 咁所以又 係會有感覺得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類型嘅思考咧，就係話我喺個公園裏面某一啲嘅空間係可以俾到唔同嘅能力，唔係話唔一定係同一件嘢，但我有另一件嘢可以俾到佢哋喺度玩 嘅。哦，咁個比例要幾多啊？通常呢啲 呢個就好難講啦。成個公園， 我以我個即係如果再闊一步，就係再多唔同嘅年齡層咯。係，即係話你唔係話你嗰個家長要落去滑上滑梯。 但是如果冇人嘅时候夜晚嗰、那个千秋可唔可以俾啲成年人去浪漫一番啦，咁呢个都系或者老人家系咪 系 有啲设施有啲健身嘅器材佢系火鍋噶嘛，係咪？咁呢個都係共用咯。 呢個亦都係點解會 有呢個咁樣嘅項目走出嚟？喺香港算唔算係一種新嘅概念，還是喺世界其實已經出現咗好耐？ 我諗國際上就有咗，即係特別係啲先進城市啦，譬如話倫敦啊、悉尼嗰啲，其實講咗好耐呢樣嘢。咁佢哋亦都有街拉有城。而香港當時我諗2012、2013我一直講嗰陣時咧，就係比較新嘅概念。咁當時我覺得有兩樣嘢係一個突破嚟嘅，即係屯門公園嗰個就第一就係佢有共融嘅設施喺裏面啦。第二咧就係有一個諮詢過程，而個諮詢過程咧就唔係淨係俾居民啊等等，而係俾小朋友，因為俾小朋友咧做諮詢咧，其實嗰個技巧係唔同嘅，因為你唔能夠俾張問卷俾佢填噶嘛。咁所以佢有一系列嘅一啲 workshop 啊等等。咁當時嘅我哋就算做設計師啊，或者我哋學生啊，都一齊去參加呢啲 workshop， 去感受一下究竟係點做。 哇！呢個過程好好喎，其實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嗰件事咧係醖釀咗好耐，先至成就到一個咁樣嘅項目出嚟嘅。 咁呢度其實會唔會將來所有公園都會用呢個概念到去再設計將來嘅一啲空間？ 其實當時就係、是、屯門嗰個共融公園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就是、都好受歡迎啦，咁、亦都好大迴響，咁所以就引發咗個即係、就是、政策改變嘅。其實後來有一個施政報告就出現咗，就講咗話香港要有170個遊樂場要去翻新，係啦，咁嗰、那個即係而家都做咗好耐啦。咁就喺個過程裏面，佢係要跟返屯門公園個模式呢，就要有諮詢過程，同埋要有共融元素等等囉。 嘩，但你要個公園有返咁上下大你先做到㗎喎。 其實係呀係呀係呀，所以之後我哋見好多嗰170個公園佢話翻新嗰啲呢，其實有啲都係比較局限，可能個位置比較細，冇屯門公園咁大，咁所以做嘅嘢其實都有限。 兩個大把嘢講㗎啫。 就趁依家休息一陣，我哋不如轉頭返嚟繼續我哋嘅同趣空間嘅討論。翻到嚟第二節嘅同趣空間，咁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其實香港我諗由五六十年代開始，啲公園都不斷演變，去到今日嘅大家見到嘅一啲好多例子。我哋曾經見過，好似喺六十年代咧，有個好特別嘅喺葵涌喺石梨，一個特別嘅公園。咁係一個應該係美國嘅 artist， 一個藝術家。佢用佢嘅概念嚟到去擺咗喺公園裏面嘅。咁大家可以睇啲相呢，其實同今天嘅我哋見到依家香港公園比較呢，完全兩回事嚟嘅。可能佢喺藝術嘅角度睇又係好好特別。喺佢小朋友玩嘅過程裏面呢，亦都可能你可以周圍跳啊，周圍圈啊，咁嗰啲喺現今可能你用我哋所講安全標準呢，可能係完全想像唔到㗎。咁其實我 Manfred 你會唔會有啲睇法，你呢類公園覺得係其實點樣嘅一回事呢？ 嗰陣時佢好多嗰啲設計呢，即係我講得七十年代嗰時呢，影響咗一班雕塑家，但係佢哋開始切入建築同埋公共空間，佢公共藝術佢係嗰個年代開始。咁即係而家你見到好多好脍炙人口嘅一啲雕塑家 ，Richard Sierra 啲都係嗰個年代出嚟。你嘅口用係邊個呢？影響一個日本嘅雕塑家，但是他的太太仲犀利啊！他前妻啊，第一个就是李香兰，真是李香兰，即是日本那个山口淑子啊。咁佢系一个雕塑家嚟嘅，佢其实喺应该系五六十年代做咗好咁六七个啲好鬼靓嘅公园，咁就真系雕塑品咁。你发觉根本佢个视觉嘅计价值仲大过佢个玩乐价值。 因为当咗系一个艺术品咁去。 好靓系啊。 咁呢样嘢好少见喎，其实。通常因为你起得公园啊，呢啲游乐场啊，呢啲通常一系即师 一系就原景设计师做噶嘛。 但系阿 Alan 头先讲嗰个美国设计师啦，同埋之前我哋好多年前喺观龙楼嗰度有一个公园嘅、嗯，都系呢种泛雕塑式 嘅，好特别 喎、啊。有现代主义影子嘅一啲设计师，系好靓。咁啊，当然啦，唔知点解，即系可能因为个 baby boom 啦，吓，因为我哋人口激增啦，变咗公园充撑咗学校。佢冇公園呢、這、一個呢、這個設施嘅一個一個 extension，、 嗯、 因為小朋友係真係要健康噶嘛，咁呢個係聯合國嚇，即係嘅一個指標嚇，小朋友係需要快樂嘅，咁、 嗯 嗯、玩係對小朋友或者對人類係好係唔係緊要係基本權利，你唔玩你係會死嘅嚇，會死嘅嚇，咁、 嗯、 所以我哋就出現咗公園，咁亦都一個社區嘅同埋社交嘅地方啦，係俾小朋友同家長去社交嘅地方。咁所以因為呢種急速同埋要規範佢一個遊玩嗰個嘅安全性咧，就變咗佢變咗倒模式啦。佢你點樣去採購嗰啲玩樂元素啊？我哋 play element 嘅一個流程。如果你話我一定要你做過嚇，一定要你做幾多個，一定要幾多牌子接入到我嗰啲，咁咪就來來去都係嗰啲咯，係咪？但你話啊，我要揾設計師參與，或者一定要個公共參與嚇。咁佢咪會多好多位度囉。當然我哋一陣可以講下公共參與嗰樣嘢嘅，我自己有啲嘅睇法。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哋個社會都是向緊前嘅。 嗯 嗯，我哋都係向返一個叫做 bespoke， 即係 tailor-made 嘅一個位度去向前行。 但點解好似做唔到頭先講嗰啲藝術家做嘅嗰種公園咁樣嘅玩法呢？ 嗯， 阿 Paul 會唔會有 個睇法？其實Manfred 講咗幾個重點，我哋可以有一個歷史背景去睇呢件事啦、嗯。即係由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十、九世紀點解會突然間有遊樂場呢樣嘢出現？係因為都係同城市化有關。而當時原本根本細路仔就喺街度玩嘅啫嘛。因為玩係咩呢？玩就係佢去模仿大人個世界。咁、所以你咪喺街度咁咩？咁但係有條梯咁你都可以玩㗎啦。 猜皇帝囉。 係啦，但係高度城市化之後有咗汽車嘅各樣呢，就發覺原來個城市唔係好安全。咁衛生環境又麻麻地呀。所以就開始有遊樂場呢樣嘢，一個安全嘅地方去玩。咁亦都因為嗰時好多童工其實。咁所以後來點解聯合國有嗰樣嘢就係話唔得，你唔可以小朋友去 exploit 佢哋嗰個咩、你一定要俾時間佢哋去 relax、去玩。咁所以就變成一個基本嘅兒童嘅權利。 所以有兒童節啦。唔係，兒童節就係因為工業革命嚟㗎嘛。 你咪嗰日生日㗎你。 咁至於點解後來譬如話頭先講嗰個用一個雕塑形式，用一個藝術嗰個形式去做一啲嘅遊樂空間，其實嗰陣時喺香港遍地開花添㗎。其實早期有 好多個 其實好多公屋，如果你問翻啲老一輩嘅喺即係做公共房屋嘅，佢哋好多係模仿咗呢一種設計，因為又有開始有水泥，即係 concrete 好容易用，咁佢哋就起咗好多呢啲嘢。有啲舊式嘅，譬如和樂村咁，你見以前有啲咁樣嘅捐山窿啊，好得意嘅。咁、但係咧就一個幾劃時代嘅改變啊，就喺嗰個時間啦，就係80年代喺歐美開始，就係有一個叫安全標準。咁點解呢？就係、因為有啲 fatal accident 出現。其實通常有啲 fatal accident， 譬如話真係有人命傷亡啦。即係譬如話有一啲有一隻好耐好耐之前有隻喺度轉嘅，氹氹轉嘅，每個人喺度喺坐住一個 好危險嘅，其實 係啊，坐住一個好似打千秋咁嘅嘢，但係轉緊嘅。佢轉嘅時候有快有慢咧，係會嘣咁樣撞，一撞咧真係可以死人。咁所以咧開始就要有一個所謂安全標準嘅出現。咁就喺80年代。咁曾幾何時，就算你喺美國，你可能未必大家見過，就係打千秋。打千秋嘅外圍要有個圍欄圍住個千秋嘅。 哦，係啊，係啊。 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千秋可以幾危險嘅，因為你諗下嗰個 momentum 咁大。咁而佢哋開始意識到咧，就係話嗰個安全標準咧。當佢影響曬全世界，因為個個都可以採納噶嘛， 同埋美國大曬噶嘛嗰時， 香港人美國有個背景嘅，就係因為美國好多 claim， 我小朋友受傷，我即刻告你，咁香港其實冇乜 claim 嘅，但係咧佢就採納咗呢一個模式，就係我要安全，咁所以咧就做啲安全標準咧就遍地開花啦，咁甚至乎咧其實有啲可能佢係過分解讀嘅。即係個指引係指引。 唔奇啊，唔奇啊。 咁話哦，咁一定好危險。咁所以引申到其實80年代之後呢，嗰啲嘢就變成產品化。 因為有一套安全標準是大家比較容易採納的，就是美國那套 ASTM ASTM、CPSI， 而那一套東西其實用產品為標準的， 是啊， 用產品為標準，它就不是一個 bespoke， 即不是一個 custom， 不是一個空間，不是空間概念， 所以現在也引申到就是我們的保養 的單位，就是保期 通常都是我只是要一些採購回來，即我們叫 proprietary product， 它是這樣發生的。 喂，那其實倒回轉頭，我覺得扼殺了園景設計師的 creativity 啦，亦都倒回轉頭犧牲了兒童去探索那個本能，即係可能佢哋哇有呢啲嘢可以練大隻啊，練咩肌肉啊，練咩肌肉，但係個問題就是樣嘢一樣嗰陣時咧，同翻翻轉頭石泥嗰個年代，可能佢有啲嘢佢係可以去探索去摸一下，每樣嘢用唔同嘅方法去玩，咁呢樣嘢咧就已經係抹殺咗啦，已經 係。其實 Jeff 講得好重要，就係其實玩係有多功能， 係啊， 唔係淨單一功能。即是話，除了有 physical， 即是話我訓練肌肉啊、爬啊咩，佢亦有一個叫 social function， 因為你同緊其他人玩，你等於融合緊一個社會，點樣同其他人一齊玩？啊，點解要排隊？點解你玩先定我玩先？點樣玩？跟住仲有一個就係創意嘅功能。 嗯， 其實小朋友係練習緊創意嘅。 嗯， 但係咧，你要有一啲設施，譬如你有一啲係玩沙嘅、玩水。我冇話俾你知點玩㗎喎，你要自己諗點玩。 嗯。 但係當你產品化嗰件事呢，好多時呢個玩法就係單一功能。 單一。 譬如上滑梯你一定係咁玩㗎啦。 嗯。 所有呢啲 proprietary 就係傾向係單一功能嘅。 嗯。 咁變咗呢嗰個即係兒童發展嗰個 benefit 呢就打咗折扣囉。 係喎。 咁你講到話香港可能用咗呢咁嘅 standard， 我哋就用咗啲好似產品化咗啦。咁但我唔琴高琴低啦。我安全啲啦，我頭先講玩泥沙玩水，但香港都好似好少呢樣嘢出現。 沙泥係因為覺得污糟啊， 係 整真隻 眼。有冇過好多日本？日本夠乾淨嘅， 我哋密度問題啦。第二就我哋寸金尺土啦。第三就係我哋比較保守啦。全個亞洲我哋都算係保守數一數二嘅大都會。咁冇辦法有個密度，亦都有佢自己嘅演變。但係如果我哋唔提高嗰個叫做冒險嘅精神，即係 risk factor， 我哋嘅下一代好大問題。 係啊， 因為我哋嗱，即係你大陸都有 sudo 嘅軍訓㗎，你入大學之前入兩個禮拜 camp 嘅。泰國有軍訓，新加坡有軍訓，我哋冇噶嘛，我哋係諗你何來去學秩序咧？係咪何來去學紀律咧？嚇、即係真係靠屋企，靠學校，咁學校做唔到咁多嘢噶嘛？學校真係而家要學校就是求分數噶嘛？係咪？咁我哋嘅下一代會有真係有問題嘅，因為我哋唔勇於去面對risk。其次就頭先你講。就是 creativity。嗱，你問好多喺內地盛行嘅一啲我哋叫做成年人遊戲啦、青少年遊戲啦，佢會 invent 啲遊戲，你而家大個你先會做。咁再 sophisticated 啲就係 invention， 例如我發明一啲產品，甚至發明一啲藥物，發明一啲機器，發明一個系統，係咪？所有嘢都係源於你小朋友時有冇創意。但如果我哋抹殺咗呢樣嘢，我哋社會將會係好大問題。 咁點算呢？咁香港比較其他國家咁都會有佢標準㗎啦。咁似乎係咪香港特別玩得悶啲，冇咁挑戰，冇咁創意 呢？我哋改緊嘅。咁二來就香港有兩三個即係 tier 嘅公園嘅。一來就是口袋公園啦，佢係比休憩多嘅。一種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啲係同叫做學校嘅 extension。另外就是市級嘅，例如中環公園、中環嗰、那個香港公園嗰個公園，其實就係市級的，所以你見到佢個設施同嗰、那個投資都係比較大。頭先你講屯門公園都係個市級嘅公園嚟。 其實好多研究顯示咧，就係話其實小朋友遊樂發展好多時你頭先講就係我哋好即係教育好緊要 ，academic 好緊要，但其實好多研究顯示，其實一個兒童佢成長，其實玩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唔係好緊要，係中國最緊要。 所以佢唔單單係話因為好多時咧，亞洲人有個觀感就係方便啦，即係佢唔係咁簡單，唔係淨係話消耗佢啲能量，其實係俾佢學習緊，甚至乎除咗其他嘢咧，學習埋點樣去抗逆。 唔係疫情嗰個疫啊，係逆境嗰個疫，係通過玩嚟 黑鳳嚇。 呢啲佢未必係，反而係通過玩咧，仲有用過喺課堂嘅喎。咁、所以呢個對兒童發展好緊要。我哋可以講一講究竟嗰個制度點樣可以 cater for 呢樣嘢。 係啦，咁不如我哋下翻翻嚟繼續我哋講個同趣空間好嘛？陣見。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下公園先。咁同阿 Jeff 研究下又，咁頭先講到好多好似好多挑戰啊，好多掣肘啊，好多規矩啊咁。咁你都做多好多公園啦，我相信。咁有冇乜嘢喺你方面又有啲感受 呢？我覺得最特別咧就有我有個經驗，就做一隻係 custom made 嘅 play equipment。摆咗喺 K11 Museum 七楼，佢叫 Peacock。 好犀利。 嗱嗰隻嘢呢就真係我哋特登揾Monstrum。 Monstrum, 佢幫我哋 custom design。嗱佢其实 off the shelf 呢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能你订咗鲸鱼啊，鲸鱼我哋有。 鲸鱼啊， 其实喺 D-Park 嗰陣时。 D-Park 啊。 佢亦都可以你收你个 order， 你画好俾佢，或者你叫佢画。咁但係呢呢、這个困难就係咩呢，佢呢啲嘢呢你係要點樣運翻過嚟俾小朋友玩咧？一定要有啲 standard。咁嗱，我同我哋琴日有個朋友傾過嚟啦，Judy 啦，佢就話：而家唔難噶啦。首先一，你只要滿足到 TUV， 咁就已經 OK 噶啦。呢個第一樣，或者你就 EPIMA，即係美國嗰個 playground 嗰個 standard。再唔係嘅，你就揾一個 lab 去 certify 你係EN 一個1176嗰個 standard。咁你就已經可以將嗰個 custom made 嘅 product 翻咗嚟。嗱，其實我嗰陣時有去過 Monstrum 度睇過。其實喺歐洲好多地方都有一個户外是但一個地方都有擺佢哋啲 play equipment 喺度，有好多唔同設計，任小朋友行開就去玩，係。唔同嘅，即係嗱，我哋運到過嚟，我哋哇，即係好有 vision 嚟到掂啦。咁但係倒翻轉頭咧，嚟到嗱，倒翻轉頭唔係話 license 有咩問題，而係倒翻轉 operator 就驚啦。喂，左右去得，右右去得，會唔會啲小朋友撞頭㗎？跟住啲家長又會嘈噶咯咁。咁變咗咧，嚟到之後咧，我哋先發覺有啲嘢咧，原來原本佢諗住哇四通八達好多地方，你擒上去又得，行樓梯上去又得。eventually 咧，我哋都要封咗其中一個入口，避免小朋友係撞到頭。即係會有啲咁嘅 consideration。但係喺我聽翻阿 Judy 講，又係其實新加坡喺呢方面咧係比新加坡比我哋係即係行前好多。譬如佢舉咗個例就係 Changi Airport 裏邊，其實 Terminal 3 係嘛，嗰個係，哇，有個好大嘅 playground， 即係任小朋友玩，全部啲嘢係 bespoke 嘅。咁喺香港咧，我知道好多私人嘅發展咧，開始都行 bespoke 呢條路。原因咧，譬如最近喺西沙有個好大嘅 park 開咗啦，佢係用一個熊嚟做個 symbol 嘅，佢又刻意就揾呢個設計師做咗個熊嘅 play equipment。但嗰個就唔係去丹麥㗎喇，就應該喺中國大陸嗰度做。咁亦都係因為佢要個 branding， 係個 branding。咁呢樣嘢令到我覺得即係係咪政府嘅公共空間，或者正話你提到 free tiers， 我唔知係咩啦，可能陣間你都幫我即係了解一下我呢個迷團，係可以做多少 bespoke 嘅嘢。嗱 ,bespoke 有咩好呢，你唔會一個 stamp 打印落一個 equipment 度，千秋就係千秋。上滑梯就上滑梯，而是你有那個動力俾小朋友去 explore 唔同嘅玩法。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多現有即係 off the shelf 嘅 play equipment 咧係冇。點睇咧，波？ 我其實 Jeff 講咗好多好重要嘅因素， 即係 EN 即係話七六你都講到。 好啦，我哋 使我哋 sports 嚟啦， 先嘅， 唔該你。 即係我諗咁，即係做一個即係兒童遊樂空間嘅設計咧，的而且確世界唔係得一套標準，因為美國嗰套標準 ASTM 佢係以產品為主嘅， 係 用產品係 certify 一件產品，而唔係 certify 一個空間。咁而歐盟標準出現咧嘅重要性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場景嘅一個 evaluation，即係你 evaluate 一個場景， 仲有個比例 係咪安全？ 比例。 咁所以嗰個裏面係有好多考慮嘅，即係話你裏面嘅當然有 equipment 啦，當然有嗰啲元素啦。 跟住你周邊嘅環境係點樣樣啦。嚇，頭先好似講你有冇啲地方撞頭咩成啦，以至到你點樣去管理，都有關係嘅。如果有啲地方，譬如話啊，可能有危險嘅，但係你有適量嘅管理。倒翻轉頭講咧，你一任何一個場景，就算你 certify 佢點樣安全都好，如果有人 abuse 嗰個用途咧，都可以係危險嘅。咁所以所有呢啲元素會擺曬落， 你唔可以乜都。 咁所以咪就係要 evaluate 就係你需要去點樣管理嗰個地方，先至令到佢嗰個 risk 係可以 manage。 OK OK。 咁所以我哋成件事要由源頭開始，由設計嗰個空間，去到將來點樣去施工，點樣去營運，係要一條龍諗曬佢。是不能夠話我設計跟住哦，你點管理嘅事啦？因為唔 work 嘅嗰樣嘢。 喂，但又咁睇，你管理標準可能丹麥哇，大家係好 free flow 嘅，同香港父母要睇住啲小朋友，你去咗邊度，你要係咪安全？你會唔會冚親個頭？冚親個頭，你會唔會跌咗落嚟？即係兩個好唔同嘅概念，我覺得 係啊， 你好難話即係做一個 bespoke 嘅 equipment。哦，明明係丹麥做，但嚟到香港要根據咁多嘢去考慮嘅喎，又 所以其實有兩嘢我哋要睇嘅，就係話第一，我哋唔係淨係單單講個設計，我哋要訓練埋我哋管理嗰班人， 啊、 你點樣管理嗰件事 ？OK。 第二咧，就係亦都要教育埋個社會。 系 新加坡例子， 哇 ，pre equipment 好重要喎、啊，真系 系啦。當年我哋去Garden by the Bay。啱啱起好，跟住我哋见到哇有沙有水有城网， 哇！ 我哋走去问佢哋，我喂不嬲，我哋理解、新加坡应该好家长式噶，你唔俾要好安全噶嘛样嘢都，点解饮得？佢话我哋有一个嘅即系好特登去做嘅，就系我要教育翻啲家长。点解咧？佢话如果你哋一有咩损伤，你就赖嗰个管理者，你又赖翻个场地，你去投诉，投诉又再投诉咧。其实好多嘢就会消失。 哇！我哋个节目出得几好啊，咁样， 我哋冇做嘅。 咁佢哋就系话啦，其实我哋要俾啲家长知道，就系话咧，你先最理解你嘅小朋友嗰个能力， 系啊， 佢究竟适唔适合去玩呢个地方？我有时我一定系你错。如果嗰個場地錯咧，咁佢就會 eventually 慢慢就會消失噶啦，咁就大家都冇得玩啦。 所以我真係有啲辛酸史要講嘅，就係、是、唉，即、就、係、是、我哋有個少少嘅絕作，又裕民坊嗰個公園，咁咪攞曬獎啊！俾人哋啊，好啊，喺內地啊，小紅書啊，哇，幾廿萬人 like 啊，好開心啊，國際都係。其實香港，我去到我一次去5:45去 晏晝 啊，係啊，我入去睇下，即係我都其實好耐都未去過。嗰、那個有個彪悍咁，即係有三條鞭咁樣個，喂，去邊啊？咁我話我係即使哦，就係、是、你啦。啊！我都话噶啦， 佢咁出名噶、 啊。你啊，呢度啲嘢啊，全部都点点点点，有啲细路啊点啊，呢度封咗啦。然之后讲啊，我哇，好似闹到好似我嗰条楼，好似我杀咗佢某啲亲人咁。 喂，可能睇紧呢个节目噶喎。 系唔紧要，咪叫佢系，即系你然之后到闹咗我，即系下伤心百字。我上去观察下睇下有咩问题。佢话我呢度封咗啦，嗰度封咗啦。咁我不過都唔緊要啦，過兩日月都拆㗎喇。但我哋嗰陣時個初衷，你話係幾崇高啊？唔係咁，但係最主要嗰、那個我哋即係嗰個、那個 visually 係咪即係好好好睇。咁但係亦都好多人話：哎呀，唔夠咩唔好玩啊！正如我成日都笑人哋話睇電影話啊，你都唔夠笑點嘅，咁咪笑點口上出好戲先係咪啊？咁你唔好睇其他嗰啲真係咩 Godfather 嗰啲啦，佢冇笑點都冇噶嘛。咁我哋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得好啱，就係我哋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點去教育我哋下一代，令到佢哋可以更有勇氣、更有擔當、更有呢種叫做公民意識，同埋更可以有同理心嘅班人。如果我哋個公，我哋而家諗嘅嘢都係咁即係固步自封嘅話，我哋個社會咪繼續會向下坡走咯。咁當然我哋都有啲即係好嘅案例，咁例如即係我哋領展有一個做得唔錯嘅喺秀茂坪，一個喺慈雲山，即有水有山又靚咁樣。即係我都咁，因為佢係私人嘅， 爭好遠係咪？ 爭好遠，係爭好遠。 所以其實你呢啲 project 之前用水啊呢啲咁概念咧，其實少甚至乎冇嘅。但做咗之後，其實係咪開創咗一個？ 梗係啦， 開咗個道門俾大家有多個 option 可以做多 冇錯 一樣嘢啦。 全香港唯一一個有水嘅，你估唔到又係私人嘅，就係迪恩湖。 但佢都唔係俾你玩過， 俾佢俾 佢係 有艇仔有艇仔， 但因為 咁屯門公園算係一個， 又係又係又係一個新嘅咯，係咯係咯， 有税咯， 係咯， 咁但係即係始終係管理上佢哋又覺得即係，所以嗱，我覺得係歐盟標準係一個開放咗一個可能性嘅啫， 冇錯， 嗯， 而最重要嗰樣嘢都係個意識，即係話你可以 certify 嗰件事係安全，但係究竟嗰個保養上啊各樣管理係咪大家都可以好舒服？大家都放心咧，嗰、那個就係一個嗰、那個認知問題，係、 嗯、 個整體社會有個共識先得。 嗯嗯， 正話咧，我 follow up 翻，你話三個 tier 其實係咩嚟嘅？ 嗱、我諗講下三個 tier 就係話我哋有一啲叫 regional open space， 即係我哋公共空間有三類型啦。regional 咧就 serve 緊成個香港港島新界咁樣嘅，即係譬如維園咁嘅 regional open space， 有啲叫 district open space 一個區嘅啫，仲有啲 local open space 咧就係地區性啦咁。咁但係我諗喺個規劃指引嗰度咧都值得講講。我哋個城市咧、對兒童嗰個 provision 同其他城市可以好唔同。 嗯。 譬如話倫敦，我哋一路都參考咧，佢喺嗰個等於我哋嘅 Hong Kong PSG 嘅 equivalent 啦、 嗯。 但係佢有啲叫做 supplementary guide 嘅，就有一個專係講遊樂嘅。 嗯。 就話原來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個兒童啦，十八歲以下已經係兒童噶啦，十七歲都係，每一個兒童要享用十個平方米嘅公嘅遊樂設施。 哇！咁犀利。 如果你睇翻香港咧，每一個人係有兩個平方米嘛。如果你計翻每一區有幾多少小朋友咧，其實平均計每一個小朋友好多 district 咧係一個 meter square 都冇、 嗯嗯， 即係十分一都冇。咁所以本身我哋個城市規劃已經係好欠缺啦呢樣嘢。 但係好諷刺，我哋有咁大個郊野公園咯，佢可以去。 係啦，你可以喺郊野公園。 我計數咧，當然而家郊野公園。 我覺得幾樣嘢，郊野公園冇活用到啦，因為其實郊野公園，如果你去菲律賓。佢、真係可以有啲吊索呢，你係有真係吊返落嚟。嗱呢啲係一個 explore， 一個冒險嘅嘢，呢個第一樣。 Safari， 第二樣呢就係、其實當你去做 park 嗰陣時呢，好多時個 park 都係維持咗喺地面嚟。 係。 喂，可唔可以 multi level 啊，即係做返兩層，上面係可能大啲嘅細路仔玩，下面就小朋友，真係小朋友玩，或者係即係無障礙啲嘅。咁其實冇問題喎，你多咗啲 greenery 添喎，其實 係。嗱、有樣嘢咧，就係大家可能即係少留。香港咧係好奇怪地咧，遊樂場你發覺係全部都喺公園裏面嘅。嗱，你喺其他城市未必噶。 都、係啊，可能遊樂場係樂場， 佢唔一定要喺公園裏面噶喎、而香港咧係、因為佢保養上佢只有一個部門，大家知道去管理遊樂場，所以佢一定會喺公園裏面。咁但係你其他地方唔係㗎嘛，你譬如話哦超級市場外面街邊又可以有個遊樂場㗎喎。 係啊係啊，外國好多時四圍都係。 裏面又有得玩㗎喎。你好少呢啲。 麥當當裏面都有個遊樂場㗎。 其實係重要㗎。因為對大人嚟講都方便㗎嘛，我買開嘢細路仔 有。係小朋友喺度玩一陣跟住出返嚟。 好，我哋休息一陣，返嚟之後再講我哋個同趣空間。嚟到最後一節嘅討論啦，咁我哋頭先講咗好多例子啦，咁其實我諗一路都會發展一路有啲新嘅嘢噶嘛，咁其實有冇啲前瞻啲嘅諗法？其實香港我唔知有冇啦，其實我諗世界各地應該都好多唔同嘅例子，咁 Manfred 會唔會見其他地方做到啲新嘢咧？ 其實你啲大陸都有好多新科技啦， 新大陸應該會有。 深圳咧，我哋嘅一個叫紅樹林公園啦， 係 咁就其實。喺福田開始跑咁可以跑到去南山嘅。咁嗰個公園其實除咗俾你係觀鳥咧，嗰度好多候鳥嘅嚇。咁另外又係睇啲生態啦。咁你有一個科普嘅教育啦。咁因為呢個本身已經係共融啦。咁佢一定有啲 play equipment 啊。有一啲俾老人家去即係耍太極啊。跳廣場舞啊。即係夜晚嘅時候，因為夜晚係好緊要嘅。夜晚其實係中國人倫理嘅時間嚟㗎嘛。咁另外就因為大陸好講 health 和 fitness 啦，咁有一條叫做喺就係嗰度開始咧，喺福田嗰度咧就有一條track 專門俾你跑步，但係佢係一個智能式嘅嚟嘅，可以 track 住你跑幾耐。 你跑幾秒 咁犀利， 自動嘅係好離譜嘅。另外一個咧已經好多組嘅啦，咁呢個就已經遍地開花，就係、是、啲老人家嗰啲fitness equipment、嗯、就可以咧，你俾個 QR code scan 佢咧，你可以計到你上次做咗幾多次啊，幾多 rep 啊。咁有啲都因為佢可以即係、就是、你嗰、那個你可以 adjust 嗰個身體個 posture，、嗯、譬如你做 push up 佢係計睇、嗯、到嘅，用個 motion sensor 睇你做 push up 嘅。咁你老人家可能你做唔到 push up 啦，咁。 呢啲免費噶， 免費。 哇！你呢啲去香港啲大型嘅 gym 都未必有喎、 啊。咁但係 香港淨係踩石春 咯、啊。即係呢、 這個，唔係我做多啲嘢。 我成日都嗰時踩石春，我唔知我係要除鞋定唔除鞋踩， 成日都諗呢個問題啊。 喺呢度唔得，喺呢度唔得， 會痛添啊！咁 哇！真係好先進喎、 啊，好先進啊！咁內地係即係不過深圳係特別勁啲嘅，深圳即係 好多實驗性嘅嘢。 佢自稱係全個中國最 green 嘅 metropolitan，、啊嗯、因為係有1000個公園，即、嗯、係、就是、你去親啲路都有樹嘅，咁、嗯、唔、啊、怕。 你哋都有山啦、 啊，有山啦、啊，你又山海城啦、啊，咁、啊新加坡啦、啊、我哋寫政策嗰時候，即係嗰個指令嘅時候，就是、我哋個案例其實都睇過幾個國家邊一個最適合我哋嘅、嗯嗯，最後都揀新加坡，唔係話因為佢最好咁簡單，係、嗯、因為佢哋個氣候同個年齡層同嗰個男女比例，同、嗯、我哋好似。嗯，咁、嗯、所以我哋就借揾一个做咗借镜，咁就睇咗新加坡大概我哋睇咗六个公园 in depth， 都系有啲唔同嘅吓。咁、其中啊 Jurong Park 啦，又睇咗 N Park 嘅 policies 啦，咁亦都有佢哋唯一一个一个超级 wet park 啦。 超級 wet， 即係佢係全部玩水嘅，好、瘋狂嘅，即係我哋都會好鍾意嘅。咁、香港就、我哋嗰陣時俾個報告政府睇政府話，咁香港有冇 problem 得因定緊湖啦？咁、我哋先開始諗水啊或者屯門啊。咁新加坡好先進啦。你以為日本好先進，其實日本唔係好先進，但日本佢嗰、個諗法咧就比較。有趣啲，佢係俾你自發，因為佢好多啲空間唔需要你叫做我哋叫做 prescribe play， 即係我哋俾個 site 佢，佢俾啲小朋友自己搞，咁都幾癲嘅。因為有一個公園咧喺日本咧，佢係俾有啲成啲廢木同埋啲釘同啲錘， 冇錯冇錯， 有啲腳俾啲細路仔亂玩喎。 嗰個就 adventure play 嘅， 就 adventure play 嘅。咁新加坡有一個，咁你諗下，如果你俾香港，哇攞把鋸係任你玩喎。你話香港嗰啲家長 要話俾阿志記界目聽啊，真係都可以咁用 啊！係啊，任你喎，係免費喎，俾你入嚟，你鋸咁，你整多條滑梯恭喜你，你自己不過就整親你嘅事，即、就、係、是、一種建立咗一種公民同埋對嗰個政府嗰種互信嘅一個起端咯。我覺得係咁，你哋點睇？ 阿坡， 前瞻性 Maverick 講咗好多，我又諗緊仲有咩好講，就係嗱，我諗前瞻性同埋講緊要共融咧，其實都有幾個層面可以睇啦，即係第一個就係話唔同個用家點樣喺個同一個地方可以享受到自己，咁呢個我有一個例子就係Sydney Darling Harbour 啦 ，Darling Harbour 正啦， 嗰度其實佢有幾個層次，我哋都好值得去參考，第一就係話。佢有沙有水嗰啲元素啦、有啲好似 non-prescriptive 嘅嘢、但係同時間呢佢可以佢唔係好大個水體嘅喎，其實有啲少少河仔咁樣，咁但係佢係加咗啲設施呢令到啲小朋友可以走埋一齊玩嘅， 譬如 搞啲水 啊跟住呢同埋可以用創意，譬如我自己都帶咗個女去啦，佢就飲完嗰啲咖啡杯跟住呢就擺落去就當船，跟住呢其他小朋友會一齊玩嘅，因為佢有落水閘嘛，佢落啲水閘咧，嗰只船仔就係個咖啡杯啦、就會去咗唔同河道啦，就睇下去到邊度、到終點。咁呢個咧係佢哋係 organically 咁樣，大家會一齊去合作玩。又譬如話嗰個水嗰、那個攪嗰個嘢好重咧，隔離嗰個又會幫手啦，有個大隻啲嘅小朋友。咁呢個就係成日 social play 嗰個精義。 哇！那個水體有幾大啊？ 唔係成個地方大 好大嘅，好大嘅嗰度， 唔係好多水嘅，個水好少嘅啫，因為好淺水同埋喺啲細細啲嘅河道啫嘛。嗱呢樣嘢其實如果你睇翻香港咧，我哋開始有啲咁嘅嘗試，譬如喺茶果嶺公園， 開始想，我正想講呢個， 係啦，開始有嗱，當然咧 因為我知道做嗰班人係邊個啦，佢哋做嘅時候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困難，好似 Manfred 講，即係同保養部門一路傾，話好多 concern 咯。咁但係我哋其實行緊嗰啲方向咧，就係有呢啲嘢。而同時間，我覺得 Darling Harbour 另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同大人嘅活動係融埋一齊嘅。 嗯， 因為佢周邊就係商場，咩都有嘅。商場裏面有更衣室，有咩成，玩完水點啊？ 嗯， 咁梗係要換衫啦，有嗰啲設施嘅。跟住大人做咩啊？啊，有咖啡，附近有咖啡店，你可以坐， 啤酒啦， 好舒服，有 shading， 你望到小朋友玩到濕曬，你自己飲咖啡。咁所以你一家大細，你會好鍾意喺嗰度 spend the day， 就唔係話哇大人喺度暴曬睇住細路仔玩，即係呢啲其實 我覺得 呢個咪共用咯。呢樣嘢唔單止係一個好嘅，即係對市民一個好嘅設施，其實係一個商機嚟添㗎。 係啊，冇錯， 其實個商機嚟，即係你個譬如你附近有個商場，你有曬呢啲設施，出邊有個水體，啲小朋友哇玩到濕曬， 係啊， 你入去換衫啲成，然之後啲阿爸阿媽就出邊飲嘢食嘢傾偈， 係啊， 其實係帶旺咗個場嘅喎。 我諗由市民去到可能到 designer 到決策者都要諗一諗，其實遊樂設施係咪一定喺公園呢？ 嗯， 我諗都好多人依家有啲新諗法，甚至乎可能而家去機場都已經見到有個遊樂設施喺嗰個等候即係機器隔離， 咁其實我諗少位咯， 可能大家都嘗試緊有啲創意走出嚟，咁但係就係話我哋剛才講嘅共融啦，或者共同一齊去諗點樣遊樂，老人家要啦，小朋友要啦，咁其實大人唔係淨係飲咖啡坐低，可能我哋都需要有啲玩樂，有啲去 enjoy 點樣 entertain 我哋自己嘅，咁所以點樣玩其實喺例如一個商場係咪淨係買嘢咧？咁我諗可以反思一下，諗一諗，其實點樣去令到我哋生活喺城市裏面 enjoy 多啲，開心多啲，每個年齡層都係 嘅。我有個喺內地有一個好出名嘅啲室內兒童遊樂空間嘅品牌啦。咁唔講咩名啦，好色彩繽紛，好誇張嘅。但係咧，我帶我個外甥入去咧，即係嗰陣時佢四歲啦。其實我好窒息嘅裏面， 你好窒息， 我好窒息，因為裏面係冇我哋嘅存在，同埋佢係全部都係塑膠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好有意思嘅，因為佢裏面哇好商業嘅。商業到不得，我就講真好唔鍾意嗰度，即係我覺得嘩，如果我真係要去揀，我寧願真係要俾個我外甥去攞個錘仔揼下亂嚟嗰種。 其實講開呢個 Adventure Play 呢，就係我哋早前都有一個即係上年年底啦，有個International Playful City 嘅 symposium， 我哋做咗第一屆。咁日本有學者嚟咗，唔係學者咧，即係有啲專家嚟咗 ，Hitoshi San， 佢就係即係 Adventure Play， 係我睇過佢啲作品。 咁佢其實嗰個意思就係話，其實你唔好低估小朋友嘅能力。 梗 係 啦， 原來佢係知嘅，你揸住個錘，佢知會揼親。 佢知道揼親噶嘛嚇。 咁而嗰個過程裏面咧，就係大家其實佢對創意好有用啊！呢個就係亦都係 Playwell 講個叫二分一遊樂場概念，就係話我哋設計師或者點樣咧，我哋淨係做一半嘅啫。俾另一半嘅空間小朋友，譬如話，我淨係有塊木板，有個波咁先算啦嚇。咁我唔講係點喎，就小朋友去搭起佢，點樣搭到佢可以玩到，你可以咁樣搭，可以咁樣搭。咁而喺個過程裏面咧，大家一齊搭啲嘢咧，就大人小朋友係一齊做嘅，係有一個共創嘅過程。咁所以呢一個其實香港嚟緊會有第一個會喺紅磡。公園 太好了， 以前是巴士站嚟嘅，一紅磡海濱有個叫紅磡都市公園啦。佢隔離嘅地方咧，就會係香港嘅第一個叫做Adventure Playground，就係俾大家共創嗰個地方嘅。咁嗱，今年內落成啦，我哋可以去睇下有啲咩新嘢。 會唔會特登噶？ 會噶會噶，其實之前都有噶，係啊有噶， 特登我都想玩， 有錘啊，有嗰啲咁樣木頭啊咁樣咯。 但係到一樣，我哋講咗咁多城市公園，我自己覺得我哋有咁多所謂郊野嘅位置呢，係咪喺嗰啲位置我哋都可以做啲更加即係有教育意義，同或者係有更加多冒險性嘅嘢呢？咁 係呢個亦都係而家一路 explore 緊，即係政府又希望喺郊野公園多啲休憩功能，其實呢個好合理嘅，因為香港其實郊野公園就係我哋最大嘅資產。咁當然郊野公園係要保育，即係唔好咁樣破壞生態。但係咧，其實佢可以有好 你隔離挖梯都唔係好大問題啫， 係咯，多嘢。 同埋冇咁嬲，冇咁嬲啊！ 另一樣香港好少見到嘅就係 nature play。 即係同大自然元素一起玩。 係、嗯、啊，好少。 呢、這個又好少，即係我哋係畫得好清楚，就係呢個叫做遊樂空間，就有軟戰有性、嗯、中間唔俾種嘢。嗱、嗯，呢、這個好奇怪，特別咧喺香港一個比較熱嘅地方，因為大部分時間都熱噶嘛、嗯。其實你有翻啲植物同埋玩嘅地方係融埋一齊咧，呢、這個係好合理 的。係啊， 咁所以呢個我哋都好需要，其實我哋嘅公眾又好，管理者又好，要有一個意識，就係呢啲嘢係需要有一個更新啲嘅思維咯。 係咯，即係唔好淨係將嗰個郊野公園變做哦。另外一部分嘅嘢同城市發展係無關， 同埋你唔好教育咗班小朋友就係話啊消費嗰啲就玩啲嘅、 嗯， 公共嗰啲就唔好玩嘅。咁呢個意識即係我覺得已經發生緊啦。 小朋友好現實嘅，邊啲好玩咪去邊度 咯？你冇辦法喎。 如果而家係咁，嗰啲公共公園咧，佢嗰啲成我諗成六層樓高啊，嗰啲城網咧，唔使錢噶。同埋跟住有啲水體俾人踩入去，你 anytime 唔使。 邊個maintain啊？ 政府 哇，是啊是 啊、所以而家反而新加坡佢俾錢嗰啲冇 人去。我諗依家 即係公佢啲公屋仲住得好過私人樓噶嘛？新加坡上， 我哋而家城市可能啲嘢太過叫做規範咗。你呢個就玩嘅，呢度就係購物嘅，嗰度就係做咩嘅老人家嘅。我諗啲嘢可以稍為模糊化少少。 係啊，你呢個現代主義嘅嗰個後遺症嚟。 係啦、 啊，即係佢將每樣嘢都 compartment 變一個 machine for living， 咁呢樣嘢。唔係而家個 narrative 咯，我認為 玩應該係生活嘅一部分， 係冇錯冇錯。所以其實玩邊度都得嘅，可能等緊巴士，小朋友去側邊都可以玩。其實冇費，即係啲時間可以唔好浪費喺度等白等嘅環境嗰邊。咁所以我諗將來我哋點樣去令到個城市更加有特色、更加開心，其實玩係好重要。但係咧，開心時間咧過得特別快咧，講下講下，我哋有時候講拜拜啦。咁不如我哋下個星期二晚嘅學人沙龍，我哋再見啦。